譬如我，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19:07:32，欢迎各位在夜晚的时间里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童谣啊，叫小小字儿有意思啊，加了个儿化音，不知道这么说准确不准确啊。其实我们伴随着这个非常让人清脆悦耳的这么一段童谣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各位已经知道了，我们今天就要说的是老北京的童谣歌谣啊。那么其实说到这个童谣啊，首先我们都知道啊，它是一项北京市的市级的非遗。那么这些童谣啊歌谣啊，其实它真的是我们北京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要是真说到这里边的北京文化，这里边的一些说法，说到这里边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是否知晓呢？那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打开这扇门，我们就来说一说北京歌谣。来，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二位嘉宾，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好。 嗯，还有来自首都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旧经一瞥》的作者张田，欢迎张田。 哎，老师好，大家好。 嗯，今天请二位来，我们一起说说小朋友的事儿啊，我们说一说北京童谣、北京歌谣啊。刚才这个说法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先请张田给我们说说吧，到底刚才这一段准确的应该叫北京童谣，还是就叫北京歌谣啊？ 我觉得你是这样，就是歌谣呢是一个童谣是歌谣中的一部分。 哦， 因为歌谣呢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还包括咱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爱情的，还有这个节令民俗都会有。 嗯，而童谣就是其中的一种。 对， 对吧？ 其中一部分。 哦，那我觉得好像这个流传最广的哈， 好像真的就是这个童谣了。 嗯， 因为这个童谣特别的上口，而且这个小时候你看背别的记不住是吧，一背这个童谣呢一背一准儿、 嗯、是 而且它也不长，它也特别好背，是不是 啊 而且最流行的好像一个叫小小子上门、嗯、坐门墩儿，比这个还流行、 哎、对，刚才我特意播出的这个小小子有意思啊，这我以前就没有听过啊。好像这个大家伙比较熟悉的那么几首啊，咱们一般就是那么几首耳熟能详的啊。 对， 而且我觉得似乎是也不太分地域地区吧，好像这个从哪儿来的南来北往的这些孩子们一说这些童谣都是特别的这个信手拈来啊。那你既然说到了这个小小子系列当中有一个小小子坐门墩儿哈、 嗯、 来我们来听一听标准版好吧。 好， 小小子坐门墩儿。小小子这么小就知道要媳妇儿了啊。 是啊， 确实我记得好像我小时候看到中央电视台好像有一首 MV 啊， 嗯， 好像就是里边用了这个童谣的这一部分啊。 嗯， 然后我姥姥还说呢，哎呀这小小子这么大点就知道要媳妇儿了，然后老太太捂着嘴一直在那儿乐啊，可见这个童谣它带给我们的这种通俗的啊，这种小大人似的啊，这种感觉其实是非常的能够浸润心田的，能够深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 对， 那我 刚才一听觉得特别温暖心里。 对，而且好像这个童谣我觉得哈，它应该是流传很久也很广了。 嗯， 那么当你耄耋之年的时候，你在念起这个童谣的时候，想起自己孩提时候的这些时光，我觉得也是别有韵味啊。 对， 那说到童谣，咱们老北京的童谣，老北京的歌谣是非常有这个民俗特色的啊。来，欢迎朋友们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是等待各位的互动信息。您首先要关注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来输入信息，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那今天我们照例还是先把这个互动问题先给大家抛出来好吧。来，张欣先给我们出道题吧。 出这道题我们得先说一个童谣。不是童谣，这个是民谣。 民谣就是从民谣来的哈。那这个民谣来你说吧。 这个、 哎呦，反正还挺长啊这个。 是啊。 啊 这个上咕噜台下咕噜台，张家妈妈倒茶来，茶也香酒也香，十八个骆驼驮衣裳，驮不动叫马愣，马愣马愣喷口水，喷到小姐花裤腿，小姐小姐你别恼，明儿后车来到，什么车？红咕噜轿车白马拉，里头坐着俏人家。这是一首民谣哈，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 没听过。这民谣叫什么呀？ 这个叫上咕噜台。 啊，上咕噜台。 是吗？是吧？好像是 就是这个。 对，上咕噜台。我之前还有点犹豫，我不知道这应该是上咕噜台啊还是上咕噜台啊，后来我一对后面一看是张家妈妈倒茶来，他既然是来应该就对应的前面是台吧。 台。 这首民谣。好，那我们这民谣念完了，这个题也是跟这民谣有关哈。 对，里面是不是有十八个骆驼驮衣裳，驮不动叫马愣嘛。这个马愣指的是什么动物？ 哦，马愣指的是什么动物？好，我们有四个选项啊。A 是马， B 是驴， C 是鹿， D 是骆驼啊。到底马驴 鹿和骆驼，到底这个马愣指的是哪种动物啊？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哎呦，这个上咕噜台这个民谣，这个是咱们北京的民谣吗？ 这个应该是，然后这个是一首比较有典型的满语特征的这个民谣。 哦，满语特征。 对，它这里面的满语很挺多的。 嗯，比如 像这个张妈妈倒茶来，这个张妈妈，这个妈妈不是咱们的父亲的妻子，咱们的那个妈妈，是咱们满语的奶奶。 哦， 是奶奶的意思。 哦，满语的 奶奶 妈妈，满语的奶奶叫妈妈， 对， 是吧？ 对。 哦，反正我们看这个清代的电视剧，那都是什么阿玛是吧？ 阿玛是爸爸， 爸爸额娘是 嬷嬷， 嬷嬷啊， 嬷嬷好像不是 啊，这个妈妈指的是奶奶， 对， 哦， 奶奶 是这个意思啊。还有什么是这个满语的？ 再有就把答案给揭了。 对，我们先给大家让大家回答会儿问题吧。 嗯，行， 一会儿咱们再来揭晓。 哎，给大家一段时间啊。 刚才就是那咱们放的前面一首那个小小子儿，那包括啊，那应该是一个系列是吧，张天？ 对对，是一个挺多的，但是最耳熟的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小小子坐门墩儿的那首，哭着喊着要媳妇儿，这个好多人都听过，流传的特别广。 对对对对 对， 对 我觉得好像像我父母那个岁数的人也都听过，然后现在的小朋友也都听过。 嗯， 对。 那这个就是。咱们北京这个童谣啊，就是在歌谣当中的这一种，它大概的一个历史的渊源能有多久呢？嗯， 哎呦，这个可久了，这个也没有人具体的说过。 嗯， 反正我觉得这个歌谣嘛，这种东西嘛，它就是根据这个咱们老百姓口语产生的， 对， 对， 口耳相传的， 对，是一种口头性的文化。 嗯， 对，而且它并不比咱们其他的这个文学上的作品差。而且歌谣呢，可以说呢，是它原始歌谣是标志着这个诗歌的产生，它在文学史上是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 嗯 嗯，像咱们所熟悉的这个《诗经》。 嗯， 对吧？然后呢，它就是我国第一部这个诗歌的总集，其中包括《风雅颂》，其中的《风》就是歌谣。 嗯， 它收集的就是周代各地的歌谣，像那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个就是一首歌谣，是国风，是第一首，也是最著名的一首。 嗯，有15国风嘛，《诗经》里面。 嗯。 嗯， 好像这个《诗经》当中就有说什么"我歌且谣"是吧？我听过这个。这个其实，这个最早的说我们的一种文学题材，还有说，老百姓的这种表达情感，好像就是歌谣，其实是一种特别古老又很朴素的一种方式啊。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它确实是特别的接地气啊。 嗯。 你要说这个，按理说。如果要不是歌谣的话，你想那个年代那么久远的，这文化变迁这么多年，可能我觉得我们真的不一定都能听得懂，是吧？你看这个中国古代很多的文献当中，有很多跟我们就是跟今天的文化呀，其实差别很大的。更不要说在这个流传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好几次是有这个外族文化来这个变更成叫做这个中原文明，对吧？ 嗯，对 啊，那我就那我觉得说这种歌谣能这种流传这么久远，其实是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对， 啊， 还是因为我觉得是朗朗上口。 嗯， 然后短小精悍， 嗯， 对吧？ 对， 有点像咱们现在，我觉得现在歌谣特别像咱们现在段子手 啊，段子手是吧？ 对，是说的那种特短、特小，然后你一听就记得住的那种。 嗯，你刚才说我为什么觉得这种流传很牛，就是因为刚才大家提到《诗经》，我前不久看的一本书，它是介绍安徽的那个，他的一些祭祀仪式的完整的记录了这个祭祀仪式里面，那个所有的过程，所有演奏的音乐，包括吟诵的一些诗歌，竟然那里面是有《诗经》。吟诵那个诗歌的其实就是农民。应该是一直在这种仪式里面一直有流传的，就是到今天还在一些祭祀仪式里存在着，我就觉得真是好神奇啊。 是。 那说回到咱们北京的民谣或者歌谣，其实里面有很多北京特色，比如说儿化音，咱们刚才说的哈。 嗯，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是吧？ 对， 哎，点灯说话是吧？吹灯作伴，这都是，还有早上起来梳小辫儿，这全是儿化音。 每句都有儿化音， 是是是。 对，还有那一首，就刚才一开始放的那个小小滋儿有意思儿，那个我还问了张田，就是北京人平时说话是不是这样说？ 对啊，平时我觉得好像。有意思，还不是怎么？ 我觉得他是不是为了找那折韵， 找这个小韵， 对， 是吧？ 找那个韵， 小小字， 压 这小小字。 对，我觉得这个北京这个儿化音配这个童谣特别的有意思，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特别清脆，特别悦耳。 嗯， 然后我就是自己一念的时候吧，我脑子里就特别能呈现出这个小小的特呆萌的那种状态，特别胖，然后憨憨的一个胖小子，啊，对，一下就能出现了，用北京话来一说。 张欣反而是你的老家是山东人，你是山东人是吧？ 我是山东人，我们家那儿化音比北京还多， 还多啊！那你说说，如果是小小子有意思，用你的家乡话怎么说？ 小小子有意思，打开龙凤门儿，板桌子是椅，桌子就不加儿化音了，桌板桌子是椅子。 啊。 白上鸡桌擀果子，白上鸡垫擀果子， 也挺好玩的哈。其实你要说到歌谣，我觉得哈，尤其这个要说到北京的这个文化，我真的从这歌谣当中，我就有一个特别特别明显的一种感觉，就是北京和东北很多文化，尤其是语言上，真的是同源呢。啊，尤其你看，他是这个清王朝嘛，对吧？他就是 入关以后， 哎，入关以后，其实从这个歌谣上来说，我觉得这些似乎是好像是我小时候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啊。包括你说这些儿化音啊，我小时候也确实是也强调说你也要有这个儿化音。 嗯， 可见这个满语对北京话的影响之大。 嗯， 对吧？ 嗯， 现在北京话里还有好多满语。 哦， 能想出来吗？ 你给我们举 萨其马， 哦， 萨其马，然后哈尔滨，哈了，哈了，就这东西哈了了， 哈了了， 哈了了，对吧？ 哈了是啥意思呀？ 哈了就那油变质了吧？就是那个 有点馊了的那个，是， 对， 就不是很好。 奔登木知道吗？ 嗯， 奔登木， 奔登木，我好像听说过，记不起来了，什么 中 年 了？ 哦， 温普。 这是什么呀？ 温普稻香村有卖的，就那个红果烙似的。 哦， 这都是满语。 哦， 老尖儿，这个肯定都特别熟悉， 对 吧？ 啊啊， 窜的，窜的，你别窜的我。 啊啊， 数了 啊，数了。 对，点吧，咱们点吧 点 吃的， 点吧点吧吃的啊。 看摊儿，这都是满语。 哦， 这都是现在高频词。满语用的高频词， 嘚瑟是吗？ 嘚瑟，这个我真不知道，这我回去我给您查查吧。 嘚瑟，我觉得是东北话吧， 东北话， 东北话是吧？ 嗯，后来传到北京的， 是吧？啊，这个我就想一想，我小时候那个录的那个歌谣，就是大人教我之后，那时候刚有这个录音机， 嗯， 我呢就是学，然后用那个录音录下来，我记得很清楚，是那个就是什么西瓜大，西瓜甜，抱着西瓜走半天，你一半我一半，吃的小肚溜溜圆，还是滚滚圆啊？我记得是有这个， 好像有一点点印象 是吧？北京歌谣好像也有这个啊。哎，你刚才说这个小小子这个，我觉得确实特别萌。咱们刚才听的是小小子有意思哈。还有个坐门墩儿，他这个系列一共有多少啊？就是 这个挺多的，这个因为当时我看书的时候我没有记，反正是挺多的，有至少得有四五首吧， 四 五首， 哦， 四 五首这样的歌谣哈。好，那咱们说了半天，是不是上半段的这个 问题该揭晓了是吗？ 咱揭晓一下答案吧。啊，咱再说一遍这民谣哈，我觉得挺好听的。上轱辘台，下轱辘台，张家妈妈倒茶来，茶也香，酒也香，十八个骆驼驮衣裳啊，驮不动叫马愣，马愣马愣喷口水，喷到小姐花裤腿啊。咱就说这马愣到底是什么动物？马驴鹿骆驼是什么呢？来，这个张田给我们公布一下答案 啊。这个也是个满语，它的满语叫什么呢？堪达罕。满语 堪达罕， 对， 哦， 它是也是一种驮牲口，不是驮牲口，驮东西的大牲口。然后它是马鹿，您那答案里好像没有 马鹿。 马鹿， 马鹿是什么鹿？ 马鹿就是马鹿， 就是一种鹿， 对 啊，那它也是隶属于鹿呗。 对不 对？ 对， 应该是属于 是的。 嗯，好啊，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马愣这种动物、啊、 真的很少很少真的很少，我去查他这个也是很费劲才。 哎呀，对张鑫差评啊，这题出的太冷门了、是吧，这很难答。 我发现我出的题经常是没有人能答对、 这个很难查的 是吧，这网上搜好像都不太能找到答案啊。 好，以后往简单里出点， 主要这俩字儿不知道就是听众朋友找的对找不对、 我觉得答这题呀、其实比较好排除的是骆驼这个答案。 为 什么呢？ 前面有 啊 前不是有吗？ 18 个 骆 驼 驮 衣裳。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骆驼都驮不动，马和驴可能更驮不动了吧。 哎，主要是这个地域不同，对吧？ 对， 你这个其实这个要说它驮不动之后叫马愣是吧，你叫这马愣呢，它我觉得它肯定是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帮助人的这种牲畜是吧。哎，这么来分析也分析不到这什么马路上，真不知道有这种、 对，这个是确实挺难的，比较难、这道题出的。 好啊，这个其实北京童谣还有很多很多啊，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很多，有一些比较冷门的啊，也不光是这种上口，其实在这些歌谣当中呢也留存着很多很多的北京文化，这其中还有非常多的讲究和门道啊。咱们别着急，一会儿下半段呢再请张田和张鑫啊给我们一起介绍一下老北京的童谣啊，还有一些歌谣。好，那上半段最后啊，我们来听一首，哎，这个我觉得是现在流传比较广的一种歌谣的方式啊，打引号的歌谣的方式，就是京味儿说唱。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不是有点像歌谣啊？ 对， 是吧？ 对， 合辙押韵啊，带着自己独有的节奏， 对， 是吧？ 而且是有北京韵味的。 哎，所以说你看，我觉得甭管是东方西方，按理说这种说唱这种艺术，咱们自己有咱们的曲艺，有咱们的说唱哈。西方音乐当中，这个尤其是非洲音乐当中，有他们这种独特的说唱，这么一结合，哎，就出现了我们别有韵味的北京说唱。好，咱们就听一听这种别样的歌谣吧，来听龙井带来的这儿北京，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的地方叫北京，住过拆了的地方叫北京，吃饱了就睡的地方叫北京，这就是我的家，名字叫北京。在北京吃喝玩乐咱一个也不能少，夏天的炸酱面菜码太多蒜瓣没跑，冬天吃涮羊肉得来铜锅的地道，夜宵奔鬼街二两白的一盆马小，迟到了先发三杯酒让您先漱漱口，然后就一瓶接一瓶，这一喝就是半宿，完事再来一瓷瓶酸奶起火讲究，一觉醒来他还没忘了再补上一口，忙着学习挣钱数着盼着疯狂的周末，后海工体三里屯想喝一杯可没座，西单动物园五道口买衣服的太多，打麻将打台球 KTV 来首主打歌，要不带您家那位看电影玩回浪漫，捎带手找个清静的地儿来个烛光晚餐，实在不想动换的那咱就家里窝着，冲个热水澡睡到自然醒也值了。生我养我的地方叫北京，哭过笑过的地方叫北京，玩过闹过的地方叫北京，走过的路过的这里是北京，爱过恨过的地方叫北京，住过拆了的地方叫北京，吃饱了就睡的地方叫北京，这就是我的家，名字叫北京。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一日三餐窝头咸菜就着大碗茶，几句老的歌词勾勒出如今的变化，可北京就是北京，这里是我的家，生我养我的地方叫北京，哭过笑过的地方叫北京，玩过闹过的地方叫北京，走过的路过的。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

好，稍事休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我们又听了一段老北京的歌谣童谣，这是一段正月筝啊，不知道大家对这一段是不是熟悉。来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好。 嗯，还有来自首都图书馆的副研究馆员旧经一瞥的作者张田，欢迎张田。 哎，大家好。 刚才我们听的这段正月筝啊，我还真没听过，因为可能最熟悉的啊，咱们今年打开文化之门在过年的那个那段期间还用了那个片花哈，就是小孩你别馋是吧，过了腊八就是年啊，然后从这个23糖瓜粘一直数到正月十五， 对， 特别长的那个啊，那一段。那刚才这段正月筝我还是真没听过，这是张欣提供给我的哈。 对， 嗯， 这个他就是把一年给捋了一遍。 哎，我觉得这特别好哈，这个全年都能用。那这个当中我们来说说这个整个一年吧，要按照这个歌谣当中说，这好像得按照节令节气来做一些事情是吧。 对， 正月筝，大街小巷挂红灯啊，这就不用多说了， 灯节儿， 哎， 对吧。 2月2日、家家摆席接女儿啊，这个张天给我们说说吧。 这个2月2日大家都知道是龙抬头， 对 吧，现在就是脚头特别热闹 啊。 但是接女儿现在好像已经有不说了，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民俗，因为我前两天听我同事还问说2月2日接妞妞，问问大家知道不知道。好多人都不知道，其实这也是一个北京民俗，就是那会儿不是妇女结完婚以后就在男方住了吗，不怎么回娘家，但是呢当2月2日的时候呢，这个娘家就可以把女儿接回家省亲，可能住一段时候。所以这个是，然后呢也有这样一个歌谣嘛，2月2日接宝贝，接不来掉眼泪，这个就是说的妈妈要接不来，就很心里很难过了，是这么个故事。 就现在这个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这种2月2日的这个就是女儿回娘家这个习俗， 对， 还有这种说法不是很盛行了。 对， 嗨，我们春节都能做过这的呢。 对对，所以就说为什么有好多老歌谣就消失了呢？因为它就不符合这个现在社会的这个规律了。所以它必然就会消失了。 3月3日啊，这是王母娘娘蟠桃会啊， 对， 蟠桃宫里去游玩啊。 对， 昨天我们说的3月3日这个是古代的那个上巳节， 上巳节 是吧， 对对 对 说就这回事儿哈。那孙悟空大闹天宫估计也就是顶多就是3月3日3月4日是吧， 对，应该就是哪天。 哎，那到4月4日，哎，首先咱说这都是阴历对吧， 对， 2月2日那也是阴历是吧， 阴历。 哎，那么4月4日这是男女老幼逛塔寺， 对， 这是指的 白塔寺 啊。为什么非得4月4日去逛呢？ 那个是开庙了。北京的庙会特别的多，就是原来啊，因为原来这个老百姓他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文艺生活，像听广播看电视剧都没有，那他干嘛去，他可不就是走庙会吗。所以就是北京的庙会特别多，而且北京有四大庙会。一个是土地庙会，是那个叫做都土地庙。就在那个在宣武区的那个下斜街的那个路西，就是好像解放以后解放就没有了，好像。然后就是咱们的这个白塔寺，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隆福寺，隆福寺庙会，还有一个是护国寺庙会。以这个隆福寺和护国寺是最大的。隆福寺呢又称为东庙，护国寺又称为西庙，这是最最热闹的四个。你像那个现在还有的什么呀，东岳庙的庙会，原来有现在也有。还有那个那个白云观的摸猴，原来有现在也有。 现在是都挪到春节了是吧。 对，原来好像像那个东岳庙和白云观好像也就是在春节，就是正月初一就开始。对， 像我采访的北京的庙会在4月举办的，大部分都在像门头沟的妙峰山， 对， 还有那个平谷的鸭脊山，这些地方还是保持着在4月份。其实我觉得这个逛庙会就和踏青结合起来了。 对对对，你像以前那个对护国寺的，那就是逢7、8就是护国寺 啊， 然后逢9、10、12就是隆福寺，基本上是天天都有庙会。 那么接着往下数，5月5日白糖粽子送姑母啊，这姑母指的是谁呀？ 这我觉得这就是合辙押韵吧，没有一什么特别的说法， 就是包粽子的意思， 为了押韵 啊。那6月6日呢？阴天下雨煮白肉。 对，这个这北京的吃主都知道了，东部白煮，下不熬。 就是越到夏天越吃那白肉。 嗯 啊， 嗯， 对，这是东北的。东北的名吃， 嗯哦， 砂锅鱼 啊，砂，哦， 对吧？ 这不怕往哪儿跑哈， 嗯， 大夏天不动的吃肉啊。七月七，坐在院中看织女。 对，七小节 啊，哦，七小节，对，这是讲的这个民俗啊， 嗯， 这个节日，八月八，这是又走白塔了啊。我听这个，我看这材料当中跟歌谣当中还具体的还有所不同。 对，它这个有好几种说法， 嗯， 今天您说的这是我听的第三种说法。 哦， 嗯，还有一种什么穿自由鞋走白塔，哦，这个应该是，哎，估计是民国初年的自由鞋， 哦， 我也不知道是个什么， 哦， 是不是球鞋，皮鞋， 啊， 我也可以查一下，这个。 今天我们就得耐着阿迪、李宁、安踏走白塔啊，一块走白塔啊。这个八月八是到白塔公园，是这意思吗？ 不是吧？好像也是，还是庙会， 还是庙会， 还是庙会啊，还是上庙。 这看来这个歌谣是有白塔寺 赞助的， 来赞助的。九月九要喝重阳酒啊，这过重阳节啊。哎呦，这十月十啊，我听这童谣听着快哭了哈， 嗯。 这一看就是，这过去流传下来，这想着穷人着急没饭吃，为什么十月十就没饭吃了？是也是为了押韵吗？还是？还是怎么个讲究？ 这个， 嗯， 十月，我这个还真让你难住了。 按说这个十月十不是金秋丰收的时候吗？ 嗯，对 啊，是不是 啊？ 阴历十月应该十一月了吧？ 啊， 对， 十 一 月 了， 啊， 快过年了， 天冷了，那种 快过年了，穷人该着急了。 对， 冬越冬，北海公园去溜冰啊，到北海公园玩去了啊。腊月腊，买猪买羊过年了啊，这跟那里边好像具体也有所差别啊。 对对， 这首正月正，这是从正月正。唱到腊月腊又回来一年，哎呀，我觉得这个歌谣真是挺好玩的哈。这个反正除了我觉得有那个白塔寺赞助啊，这就太单一了， 嗯， 是吧？ 对， 对。 如果它能够更包括的广一些呢，可能这个从歌谣当中我们能看到的民俗啊，可能会更多哈。 对。 嗯， 其实像就是说到这个，从正月什么唱到腊月这种叫十二月体，在民歌里面。 哦， 有很多的，有很多像陕西民歌啊、东北民歌啊，很多都有。 嗯嗯 嗯，像非常著名的陕西民歌《五哥放羊》。 哦，对对对对对。 正月个里， 嗯， 那个， 嗯， 就也是正月正。 来，我们下半段的问题还得出一下，您还记得咱们上半段说的那首歌谣吗？上轱辘台，是吧？上轱辘台， 你再给说一遍吧。 啊，上轱辘台，下轱辘台，张家妈妈倒茶来，茶也香，酒也香，十八个骆驼驮衣裳，驮不动叫马愣，马愣马愣喷口水，喷到小姐花裤腿，小姐小姐你别恼，明儿后车来到，什么车？红轱辘轿车白马拉，里头坐着俏人家。哎，咱们下半段的这个题跟这俏人家有关，俏人家指的是什么人啊？三个选项 ：A. 漂亮姑娘 ，B. 帅小伙 ，C. 新郎啊，反正肯定是小鲜肉了，对吧？或者是小鲜花，是吧？哎，就这个俏人家，这是你看咱们古代的这个语言呢，多么的雅致，是吧？我觉得比小鲜肉好听多了啊！俏人家，到底指的是？特指的新郎官，还是特指的漂亮姑娘，还是帅小伙呢？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互动。好，那我们接茬说这个民谣哈。刚才说到这一首《正月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其实是这个张田在书中写到的，带着故事的这么一则哈。 嗯， 这个叫这叫什么来着？叫平泽门，是吧？ 对 啊，这个好像是写北京风貌景物的，对吧？ 对对对 啊，里边有这个白塔寺，有白塔，塔上有砖没有瓦，是吧？什么塔台上裂了一道缝， 嗯， 鲁班爷下来居上塔，这个里边就是居白塔的这个故事，你们二位谁给我们讲讲？ 张欣老师说吧。 啊，我是听到过一点儿，就是这个什么什么居白塔这个，但是具体是怎么一个故事，我还真不太知道。嗯， 就是说白塔寺曾经那个塔肚上裂了一条很大的缝，当朝的那个皇帝知道之后呢，就觉得哎呀这样不好，别破了我们国家的风水，就是让京城的工匠赶紧修理，并且是限期修理。如果 到那个期限修理不好呢，就又要给大家就是都要砍头。眼看着这个日子一天一天接近了，那些工匠还是没有修好，就很着急嘛。这时候就来了一位锔锅锔碗的老头，然后他就说他能给大家把这个锔好，大家那个就是还不信嘛。然后后来就觉得怎么锔个锅锔个碗还行，白塔这么大怎么可能锔好，但是结果果真是没想到，当天那个第二天一看，哎，修好了，而且白塔上还有七道金光闪闪的金渣。他们都说这是鲁班爷下凡来帮助工匠们来救大家了，所以把鲁班爷也称为大家的救命恩人。 这就是居白塔啊，就这个故事哈、这就是在平泽门这个歌谣当中所体现出来的，这一则，这是可以说是老北京的一个传说故事吧。 对， 平泽门现在是指的是 阜成门 是吧？那离白塔寺很近嘛， 就 是 它的外头嘛。叫就是有一个歇后语，平泽门下关什么没事没事儿。就是平泽门是走煤的，阜成门是走煤 的， 所以没事儿。 就是谐音啊，说这没有什么事儿，是吧？这意思啊。其实我看到这个北京童谣呢，我看材料上写啊，说它的表现形式是很多的。啊，你比如说有什么这个绕口令似的，对吧？还有什么叫摇篮曲，还有叫问答歌啊，一问一答，对吧？ 对， 也有排比格啊，另外还有就是叫顶针格啊。我对这个就特别感兴趣。一般你看这个咱们传统文化当中，你甭管是作诗也好啊，还是对联也好啊，它是属于啊，就是比较雅一点的，或者就文人之间的这种唱和呀、游戏啊这种，它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你看童谣歌谣当中，它也有这种在文字上做的一些特别有意思的设计哈、我看那个张田给我们介绍了有一则歌谣叫做东直门挂着匾，是吧？ 对， 哎呀，这个太有意思了啊。来，我 也觉得这特别逗 啊。我先给大家读一读，然后呢请张田给我们解读一下哈。东直门挂着匾，界饼就是俄罗斯馆。这界饼很有意思啊，它其实按照那个汉字来写呢，是房间的间，墙壁的壁，然后一个儿化音啊。 对 对, 对， 我不用看你那注音，我就知道读界饼，因为东北话也读界饼，我小时候就这么读啊。然后呢啊，东直门挂着匾，界饼就是俄罗斯馆，俄罗斯馆照电影，界饼就是四眼井，四眼井不打钟，界饼就是雍和宫，雍和宫有大殿，界饼就是国子监。到这儿为止，就这句我明白，雍和宫挨着国子监啊。来，咱们先到这儿哈。前面这个东直门挂着匾，界饼就是俄罗斯馆，俄罗斯馆是哪儿啊？ 就是原来的那个北馆，俗称北馆，就是原来那边有一个东正吧，东正教堂，好像是就是那儿、 哦， 就是原的圣尼古拉教堂。就是那儿 哦， 对，俗称是北馆 哦， 坐落在今天的东直门北大街路西，现在已经改为俄罗斯大使馆了 哦，就是俄罗斯大使馆、 对对对对、 俄罗斯馆好， 还照电影， 照电影，这是什么意思呀、 这是不是放电影啊？ 当时是不是可能在那儿是有那个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 电影 啊，这边是四眼井啊。四眼井不打钟，界饼就是雍和宫啊。四眼井是指的是什么呀？ 四眼井， 你是不是？ 四眼井现在已经消失了，这个地方 哦，已经没有了。 对，因为这个歌谣里有好多的地名已经都消失了， 都没有了，是吧？ 对，咱们已经找不到了 啊。那么雍和宫的界饼是国子监，国子监一关门啊，界饼就是安定门啊。这个是没变的啊， 对，这些都是有的。 哎，这有意思，安定门一甩手，你看都压力啊，界饼就是交道口。 对，一甩手特别可爱， 特别可爱啊。交道口这个卖白面，界饼就是大兴县啊。 大兴县不问事儿，借饼就是隆福寺，隆福寺卖古书，借饼就是四牌楼，四牌楼南，四牌楼北，四牌楼底下卖凉水，喝凉水怕人瞧，借饼就是康熙桥，康熙桥不白来，借饼就是钓鱼台，钓鱼台没有人，借饼就是齐化门，齐化门修铁道，南行北走不绕道啊。哎呦，这个好多地名真的是不知道在哪儿哈。 对对 啊，而且这个你看这个隆福寺怎么着还卖凉水？他怎么还带卖凉水的呢？这是冰镇饮料啊，是专门在那儿卖啊，是怎么回事？ 这有传说的 啊，你给我们讲讲。 说那儿有一个龙王庙。然后呢，那个龙王庙有口井，那井水呢包治百病，所以百姓们都跑那儿去买这凉水喝治病。 哦，有带点仙气儿是吧？ 对对对、 啊。康熙桥指的是什么地方啊？ 在今那个朝内大街，在朝内大街福王府的西侧。 嗯， 现在也是估计是没有了。 哦、 嗯， 这像一幅北京老北京地图啊、 地理名儿。 我其实就买过那种老北京地图画出来的。 嗯， 不是印刷的，是画出来的。 1936年那版的， 嗯、 好像是。 嗯，哎，我觉得要如果是对应着跟这个地图能够这个就是彼此对应着，然后再看这些歌谣的话啊，我觉得好像更是意兴阑珊，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对，是 啊、 嗯。 哎呦，好，这个时间还是过得挺快的，咱们先把这个。咱们的问题的答案公布一下吧，好吧、 嗯、 啊， 好的， 刚才说的这个，歌谣当中有这么一个词儿叫俏人家啊，俏人家到底指的是漂亮姑娘还是帅小伙还是单指新郎啊？这答案是什么呢？张田给我们揭晓一下。嗯、 这个呢，他呢是这首在这个歌谣里的意思呢是指的是新郎。如果是跳出这首歌谣呢，他就是漂亮的小伙子。 嗯， 哦，俏人家指的是男孩啊。 对对对对。 哦，那女孩的形容歌谣当中有这个特别的称呼吗？或者是嗯。 美 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估计 不是歌谣吗？ 这 个 不是吧？ 那也是歌， 是歌哈。哦，原来俏人家指的是小鲜肉啊！我明白了啊。我觉得这个咱们传统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咱们真的是哈，虽然说我们的现在的文化也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元啊，但是我觉得好像北京文化，尤其在咱们北京地区啊，以及北京周边的一些地区啊，它的这种传播和它的这种留存和积淀，确实还是有着非常旺盛的生命力的。我觉得尤其在我们现在这个叫全面复兴传统文化吧这么的一个大势之下哈、啊、对于老北京文化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保护，确实是很有必要的。就是北京这个地方呢非常的特殊啊，自古以来它其实就是一个兼容并包的这么一种这么一块宝地啊，但与此同时它自己的特色文化其实是一直流传的， 对，并没有被融合走。 对，其实你看我是从这个东北啊，从辽宁，小时候上学就一直在辽宁，但好像那个时候呢就是是出差也好啊，是跟家里人来玩也好啊，一到北京就特别受到吸引。怎么一个吸引呢？我觉得在这儿吧能看到很多家乡看不到的东西啊，就是在北京啊，不仅能看到北京本身，还能看到南来北往很多的东西，以及在这个地方进行的这么一次融合啊。我还记得刚到北京来工作的时候特有意思啊，当时在鼓楼西大街啊，那儿的一个茶馆是兼职说书啊，主要是就是在那玩啊，哎，我发现很有意思啊，这大街上啊，你看着街左边，哎，走着一个小伙儿。你别看是小伙啊，穿一个这个可能穿一大褂啊，然后塌了着这个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鞋，反正是哎、然后夏天呢就是穿一个叫北京话叫什么汗摊 儿，汗摊 儿， 就小褂是吧？ 小褂，哎，穿一小褂，然后你再看他右手边啊，紧挨着他的这个人，你看不出多大年纪，但是呢这头发反正就那样的啊，然后这个耳钉是那样的是吧，然后这身上还有什么纹身是那样的，然后背着一个吉他啊，就到旁边的这个什么 live house 啊，就开始演出他这个。 那你们同行你哪是互相抢饭碗的是吧？ 我是觉得就是只有在这个地方你能看到各色的文化它能够在这个城市来融合啊，而且彼此看到对方并不是像